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39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新青年的五卷四号俨然是一本戏剧改良号，我是门外汉，开口不得，但见再论戏剧改良这一篇中有中国人说到理想便含着轻薄的意味，觉得理想即是妄想，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话，却令我发生了追忆，不免又要说几句空谈。据我的经验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，民国以前还未如此，许多国民也肯认理想家是引路的人。到了民国元年前后，理论上的事情着着实现，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伪现在姑且佛论也格外举起头来，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以及遗老受冷不过预备下山，都痛恨这一类理想派，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，不能大踏步摇摆，于是沉思三日三夜，臆想出了一种兵器，有了这利器，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队一律肃清，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，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。经验从哪里得来？便是从清朝得来的。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，含含糊糊说，狗有狗道理，鬼有鬼道理，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，道理各个不同，一味理想孰堪痛恨。这时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财强种的时候，而且带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货，爱国之事亦当排斥，所以一转眼便跌了价值，一转眼便遭了嘲骂，又一转眼便连他的影子也同全民时代的教民一般，竟犯了与众共弃的大罪了。但我们应该明白，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种外来的旧理想，现在经验既已登坛，自然珠连着化为妄想，理和不分首从全踏在朝虚底下，以服列祖列宗的成规。这一踏不觉过了四五年，经验家虽然也增加了四五岁，与素未经验的生物学学理死渐渐接近，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。一大批踏在巢穴底下的学习助攻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了经验了。但我们应该明白，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的，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的。奴才的数目多，新传的经验家也愈多，待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，那便是理想单背轻薄，理想家担当妄人，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。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，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，将要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。理想家说这花园有晦气，须得扫除，到那时候说这种话的人也要算在理想党里，他却说道他们从来在此小便，如何扫除？万万不能，也断乎不可。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，即使无名种毒，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，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，溃烂之时美如乳酪。国粹所在，妙不可言。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，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。但最奇怪的是，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许多经验家、理想经验双全家、经验理想未定家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，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，客气了一顿。这事不但溢出了经验的范围，而且又添上一个理字排行的厌恶，将来如何收场，我是毫无经验，不敢妄谈。经验诸公想也未曾经验，开口不得，没有法，只好再次提出请教受人轻薄的理想家了。随感录39结束。